何峰觉得额头突突的疼，他觉得有点累，不想再听他的鬼话了，松开手转身要走，没想谢池抱住了他的腰，手刚好落在伤口上，何峰蹙了蹙眉，扯开他的手大步离开。身后咚的一声，他回头看去，见谢池滚落在地上，无意识地立马去抱起他。 要是想要在地上睡，以后都不要上床了。我 谢池忽然搂住他的脖子，亲向他的嘴角。何峰愣住了，脑袋一片空白，连下面要恐吓他的话都忘了怎么说。谢池松开他，眼里噙着泪。 我喜欢你，真的。我想，如果你不是土匪，我一定想嫁给你。 何峰的目光顿时柔软下来，动容地看着他，忽然将他抱到床上，轻声压了下去。 不管你他娘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，老子想睡你很久了。 让你睡吧。 何峰看着他视死如归的模样，从他的额头亲到嘴唇，吻到脖颈。他从矿里来得及，手都没有洗，掌心划过之处皆留下灰黑的印记。他吻得很生涩，谢池猜到何峰也许没有亲过别的女孩子，不然也不会咬得自己这么疼。他生硬地配合着他，感受到他的手落在自己的领口，单手扒开了衣服，炽热的气息在谢池脖间蔓延。谢池皱着眉，抓紧了床单。何峰抬眼看他， 身上很疼吗？ 不疼。 何峰看着他这一身伤，有些于心不忍，不想再折腾他。他亲吻他的耳朵，停下动作。 等身体好一点了再睡。 谢池觉得自己的脸都快熟透了，躲开他的目光，点了点头。何峰躺到他旁边，谢池害羞地转过身去。何峰从背后抱住他，吻了吻他的肩膀。谢池觉得浑身的疼痛都被他温暖的怀抱缓解了。他的手附上了何峰的手指，摩挲着粗粝的掌心。 他们会怎么处置我？ 那是我的事儿，你不用担心。 他们会为难你吧？ 哼，心疼我了？ 嗯。 谢池突然想起了自己的馒头，他手撑着床坐起身来，到处翻。 找什么呢？ 馒头。找到了。 你吃这个干什么？ 一天没吃东西了， 回头让厨房做点好的。 这个就很好吃。 何峰瞧着他吃，又想笑又心疼。谢池吃完馒头，见他平躺着看着自己，视线挪到他上衣的血迹上，他伸过手去，缓缓地掀开他的衣服，看着腹部的红纱布， 很疼吧？ 不疼。 你去哪儿？ 去别的房间。 怎么了？ 我在这儿怕忍不住把你骨头都拆了。 谢池咬唇笑了。何峰看着他这个表情更加承受不住，转身离开，还锁上了门。谢池侧躺回去，自拉到伤口，疼得一头汗。他不敢乱动了，静静地躺在何峰的床上，感受到周围他身上熟悉的气息。刚才两个人差点就……他舔了舔嘴唇，似乎 还遗留着他的味道。脑中忽然闪过宋莽的死相，他忽地睁开眼，呼吸都变得凝重起来。他拉住被子蒙住了脑袋。 是他活该，是他活该。 和风院外围了几圈情债的人，他们披麻戴孝，还把宋莽的尸体抬在了院门口，一个个扬言要杀了谢池为宋莽报仇。他们不停地喊着话： 少当家，如果你能这样包庇，那还有什么规矩可言？以后谁还信服于你？ 你们连亲都没成，他根本算不上咱们的人，为了这么一个外人让弟兄们寒心，你对得起弟兄们吗？对得起山寨吗？ 不过是个女人，犯不着跟大家为敌。 宋大当家待你不薄啊。 太吵了，院里的人无法入眠。何峰捣鼓了许久留声机，给谢池放音乐。现在好多了，谢谢你。 怎么谢？ 只要我能做到的，你尽管提。 我要睡你。 还疼着呢。你的手出来。 我要10万块。 我没有。 那我出10万块娶你。怎么样？你值吗？ 不值。 挺有自知之明。 那帮人太凶了，就差破门进来了。 哼，他们也就敢在外面喊喊，不敢进。 他们都穿上了孝衣，还有人烧纸，撒得到处都是。 晚上想吃什么？ 都可以啊。 没有都可以，说2样。 粥。 说个肉。 鱼汤。